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同时呢，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南方啊有一个早点哈、它叫做瓷饭，安徽地区啊又叫做蒸饭。瓷饭是江南江淮地区呢特别具有特色的传统小吃之一，是最普通的民间的早点的一个品种。但是啊，同学们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瓷饭，因为今天的叫沈小秀阿姨啊，就通过这个小小的一个糯米团，小小一个饭团，成就了一番了不起的成就。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瓷饭是怎么一回事哈。瓷饭也叫做糯米团，被认为呢是上海的四大早餐之一。除了这个瓷饭之外呢，还有油条、大饼和豆浆。所以呢我们说在南方啊，早餐有这个四大天王哈。第一个呢叫瓷饭，第二个叫做油条，第三个是大饼，第四个是豆浆哈。那么看看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如果大家说这个汉语拼音可以叫瓷饭，就汉语拼了，但是呢它的英文的翻译叫 sticky rice balls。 sticky rice ball 就是很黏的一个黏米球哈、叫黏米球啊，也叫做糯米团吧。 are considered one of the four backbones of the breakfast in Shanghai，被看作是上海早餐的一个 backbone。 这个词啊用得非常的大气啊， backbone， 一个顶梁柱啊，一个顶梁柱。 backbone 是指我们的能够支起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支撑，叫 backbone， 四大 backbone 之一。同时啊还有呢 with a fried bread sticks， 油条啊叫做 fried，煎出来的一个 bread stick。 我们说油条啊像一个棍儿一样，所以用这个 stick 这个词 S-T-I-C-K、fried bread stick。 以及呢大饼，它这个大饼叫扁的一个面包哈，叫 flat bread， flat bread 大饼。以及呢豆浆啊，这个词大家可能学过，叫 soybean milk， soybean milk 叫什么大豆奶哈，叫大豆奶，根据这个英文来翻译哈。但是中文啊我们不能翻译奶这个词，而叫做豆浆。那么我们再把刚才说到的这四大哈这个上海的早餐啊给大家再说一下。第一个呢叫做瓷饭，叫 sticky rice balls。 第二个呢我们说叫油条，叫做 fried bread sticks， 大饼叫 flat bread，以及呢豆浆叫 soybean milk。 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呢，一个靠卖糯米团或者是靠卖瓷饭的一个小店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呢当地的上海老百姓特别喜欢吃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个瓷饭，所以这个叫沈小秀的阿姨呢就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好，看看这个英文的翻译。 That's perhaps why a small food stall selling a sticky rice ball on the back street of prosperous Nanjing Road has been such a rags to riches story。好，那么这句话非常的形象啊。首先讲到了为什么 That's why a small food stall 这个词，一个摊儿，我们说这个中文这个摊儿英文叫 stall， S-T-A-L-L， 它不是那个 store 那个词，那个 store S-T-O-R-E 啊，它是商店了。而我们说这个推的那个摊儿，我们说煎饼摊儿哈，我们说还有是其他炸油条的那个摊儿叫做这个 stall， 以及呢我们说卖羊肉串的那个摊都用这个字 STALL。 他 selling sticky rice ball 就卖瓷饭。好，那么看看他卖货的这个地点呢，是 on the back street of the prosper Nanjing road， 就是说在繁华南京路的可能说旁边的一个小马路上呢卖这瓷饭，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好，那么看看一个巨大成功用的一个词叫 rags to richesRags to riches， 这表示一个人从贫穷到富有的那么一个过程。这个 rag R-A-G 记住后面加一个 S， rags 表示说一个人衣衫褴褛哈，就特别的破旧啊，特别的穷的状态，那么变成了 to riches， 变成了富人。所以往往呢我们说一个人从贫穷变富有，用这个词组非常的形象A rags to riches。 那么看看这个沈小秀阿姨哈，她的一个身世是怎么样哈。那么这家餐馆的老板呢是沈小秀呢，她来自于安徽，她所经营的这个小摊呢曾经是上海最受欢迎的早点啊之一，在那里面呢人们会排两个小时的长队，甚至呢当地的哈上海的名人都会光顾这家小店。 The little eatery 啊，用的是 eatery， 她没有用这个 stall 了，换另外一个词eatery。 我们学过这个 eat E-A-T 吃，后面加个 E-R-Y 表示一个小店，往往它的这个规模面积都特别的小哈，用的 eatery。 当然了，大家如果想用这个 stall 这个词呢也是可以的。由谁来经营？ operated by 沈小秀哈， a native from 安徽 province。 那么 operate O-P-E-R-A-T operate 表示经营。大家想一想还有一个词表示经营比这个 operate 更加简单，哎，是那个跑那个词 run。 这个词呢除了有跑这个意思之外呢还表示说经营的意思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这个 run 和 operate 来替换表示经营这个概念。它来自于呢安徽 province， was onc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reakfast stops in the city， 最受欢迎的 popular breakfast 后面一个点啊用的是 stop 这个词哈，停下来的一个地方。那么 where people would stand in a long queue for up to 2 hours， 站在一个长队当中，这个 stand 这个词表示站在 long queue 哈，排大队，这个大队叫 long queue。 那么 queue 这个词怎么来拼呢？ Q-U-E-U-E Q-U-E-U-E， 有的时候呢长达两个小时用一个词 up to 表示它的一个程度哈， up to 2 hours。 甚至当地的一些名流哈，也很有名人有 show up at dawn， even the local celebrities show up 啊，这个词名人 celebrity C-E-L-E-B-R-I-T-Y， 那么不仅是一个名人哈，一大堆名人叫 celebrities 或是一个复数，那么出现呢叫 show upshow 这个词表示说出现，再加一个副词 show up 是非常好的，表示一个人出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可以用一定的场景来用这个 show up， I've been waiting for 2 hours he didn't show up， 就是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出现哈，这个 show up。 好，那么原来呢沈小秀阿姨呢是一家店，但是现在呢沈小秀呢在全国经营着200多家连锁店，所以它的规模呢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Today 沈小秀 presides over a chain of eatery with more than 200 franchises around the country。 好，那么这里面用一个词 preside， 我们学过这个词 president 是总统，但是呢把这个词简单的改一下的 preside， 表示说他经营或者他呢负责啊。Over a chain of eatery 是连锁的一些餐厅 with more than 200 franchise， 这个 franchise 是指呢一些加盟店在里面哈，他不仅自己呢投资，同时呢很多人加盟他这个小吃店啊。我们把这个词拼一下 franchise， franchise 表示说特许加盟 around the country， 所以他的经营规模是非常的大。那么看看他的感受啊，他说呢说实话和经营公司相比呢他更喜欢开自己的小店，因为呢他觉得现在呢变得太复杂了哈，他非常怀念过去美好的日子。 To be honest， 老实话， I prefer， 我喜欢 running my own little shops to running a company。这里面提到一个 prefer to 啊，这个 prefer 后面跟的是喜欢做的事情，而这个 to 呢表示不太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 I prefer running my own little shops to running a company。 She says now I feel everything's getting complicated， 这个词 complicated 表示很复杂 C-O-M-P-L-I-C-A-T-E-D Get complicated 表示呢变得非常的复杂 And I kind of miss the good old days 非常怀念当时那些美好的过去的那些时光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ticky rice balls, 吃饭 are considered one of the four backbones of the breakfast in Shanghai, along with fried breadsticks, flat bread, and soybean milk. That's perhaps why a small food stall selling sticky rice ball on the back street of Prosper Nanjing Road has become a rags-to-riches story. The little eatery operated by Anhui Province native Shen Xiaoxiu was onc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reakfast stops in the city, where people could stand in long queues for up to 2 hours, and even local celebrities showed up. Today, Shen Xiaoxiu presides over a chain of eatery with more than 200 franchises around the country.To be honest, I prefer running my own little shops to running a company, she says. Now I feel everything's getting complicated and I kind of missed good old days.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将欣赏到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带来的中英文朗诵。一位呢，来自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康子斌同学，另外一位是张一同学。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欣赏到的呢是康子斌同学给我们带来了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冰球 My name is 康子斌 and you can call me James I'm 9 years oldAnd in Sanlihe No. 3 Primary School, 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My dream of the Winter Olympics. Today I introduce an interesting sport that is ice hockey. Ice hockey was invented and the first organized in Canada in the 1890s. It's a kind of team sport that we play it on ice.The game is a bit like football. It's to score goal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n ice hockey, you hit the ball with a stick instead of kicking it. Also, in ice hockey, the goals are much smaller, and so is the ball. The gamer wears special clothes to...protects from the ball which travel very fast. For each game, there are 6 players per side on the ice. The objective of the game is to score goals. One of the 6 players is a goalkeeper. The other 5 players are typically divided into 3 forward and 2 defensemen.The gamer player needs to be strong and powerful. The stamina of a marathon runner and practice the concentration of your mind while moving at high speed. It is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sports. Ice hockey can also be beautiful. The beauty of desperation, the beauty of creativity,The beauty of fitness, the beauty of precision, the beauty of tenacity, the beauty of valor, and of course, the heroes. I have learned ice hockey for more than a year. Of all the sports, I like ice hockey best. Because the first, I like the feeling of speed on the ice. For the second,I like my team. We help each other. No matter we lose or win, there will be always happiness on the field, just like a family. The third reason, I am a very energetic boy. I need a way to raise my energy. Playing ice hockey can be a good choice. I hope I can take part in the Winter Olympics of 2022.This is my dream of the Winter Olympics. 接下来呢是中文朗诵《少年中国说》，朗诵者张一。 我叫张一，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中英文朗诵。如果你对我们的小鬼当家这个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思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有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I Like Bug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bugs. 那今天这次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讲一个关于虫子的故事。Do you like bugs? Such as bees, butterflies, caterpillars. 那你喜欢虫子吗？比如说蜜蜂啊，蝴蝶呀，还有毛毛虫啊。What is your favorite bug? 你最喜欢哪一个虫子呢？Okay, now let's read this book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I Like Bugs. 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我喜欢虫子。Wow, look, there are lots of bugs in the picture. 你可以看呢，在这张图片里面有好多好多虫子呢。Who are they?他们都是谁呢？ I like bugs. 我喜欢虫子。I can see a butterfly, a grasshopper, some bees, and an ant in the picture. 那这次老师可以在图片里面看到一只蝴蝶，还有一只蚱蜢，还有一只小蚂蚁和一些小蜜蜂在图片里呢。Black bugs.Oh, 一只黑色的虫子。Is this an ant? 那这是一只小蚂蚁吗？ Yes, it is. 没错，就是啦。Green bugs. 还有绿色的虫子。Is this a caterpillar? Yes, it is. 那这是一只毛毛虫吗？没错。Bad bugs. Oh, 还有很坏很坏的虫子。为什么呀？Because the ants are moving my food to their house. 因为这些小蚂蚁正在把我的零食搬回自己家呢。Mean bugs. Oh, 还有很凶很凶的虫子。Look, the bees are chasing after the little boy. 你看呢，有三只小蜜蜂，他们正在追赶在这个小男孩的身后。小男孩可能在喊 Help! 救命啊！Any kind of bug, 各种各样的虫子。比如说吧， butterfly, 蝴蝶， bee, 蜜蜂， dragonfly, 蜻蜓， ladybird, 瓢虫， spider, 蜘蛛，很多。A bug in a rug, 有一只在原木上待着的虫子。A bug in the grass, 有一只在草丛里的虫子。I think that is a grasshopper. 那这次老师想说也许就是一只蚱蜢吧。A bug on the sidewalk. 还有一只在路边趴着的虫子呢。A bug in the glass. 还有一只在杯子里的虫子。 Oh, stop, be careful. I think that bug is cockroach. Oh, dirty. Stop! 快看呐，停下来，小心点儿。你的杯子里面有一只蟑螂。 I like bugs. 我喜欢虫子。Round bugs. 哦，有圆圆的虫子。 Shiny bugs. 哦， 还有闪闪发光的虫子。That is firefly. 那这个闪闪发光的虫子就是萤火虫了。Fat bugs. 还有胖胖的虫子。 Okay, look at that caterpillar. It is too fat.你快看呐，这只毛毛虫吃得那么胖，它也许要马上变成蝴蝶喽。Budgie bugs， 哦，还有对农作物有伤害的这些虫子，比如说螳螂 mantis 啊。Big bugs， 还有很大很大的虫子。 Lady bugs， 还有瓢虫。 I like bugs， 我喜欢各种各样的虫子呢。It is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虫子，有黑的、绿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除了颜色之外，我们又学习了一些形容词，比如说 bad, 坏的 mean, 凶的 round, 圆圆的 shiny, 闪闪发光的，以及我们还学习了一句非常有用的口语表达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喜好，这句话就是 I like blah blah blah。 那么接下来这次老师请大家一同和爸爸妈妈在户外观察一下小虫子，看看它们的颜色形状，查一查它们的英文名字是什么，然后用自己的画笔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好吗？你做得真棒。Please read the story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is your favorite bug? Why? 那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虫子是什么呢？ 为什么呀？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many kinds of bugs do you know? 那你知道有多少种虫子，它们的名字都是什么呀？ Question number three. Do you like to observe bugs? Can you draw it? 那你喜欢去观察虫子吗？那你能画一画它们吗？ OK, thank you. 好了，那这次老师再为大家推荐一本还是 I Like Bugs 这个作者他写的另外一本故事书，非常非常有名的 The Runaway Bunny。逃家小兔，请你和爸爸妈妈抽空一起读一读这个故事，一本非常有爱的故事，一定要读，好吗？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鬼当家。另外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的频率给大家再强调一遍，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希望大家准时收听。好，谢谢大家，再见。 They carried me off in a UFO.